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受不利气象条件的作用，今天起到22号，京津冀中南部区域将出现一次区域性污染过程，本市也将受到此次过程的影响。今明两天本市转为低压系统控制，气温回升，有逆温，偏西南风，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不利，预计今天将出现3级轻度污染，明天条件进一步转不利，预计达到4到5级中度到重度污染， PM2.5 峰值浓度出现在明天白天及夜间。22号受中层转北风影响，扩散条件有较明显的好转，空气质量有所改善，预计3级轻度污染。23号弱冷高压偏北风，预计空气质量将达到2级良。国内油价迎来4连涨，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从今天0点起，国内汽油每吨上调165元，柴油每吨上调160元。这是今年国内成品油价格第13次上调，也创下了年内首次4连涨。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将由现行的每升7.85块调整为7.99块，95号汽油由每升8.36块调整为8.5块，都是提高了1毛4分钱。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数据，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7%， 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不断优化，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昨天发布2018年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10大典型案例，今年1到9月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6.7万多件，同比增长 15.3%。 仲裁委专家对关于年假的代表性问题表示，员工没请年假不等于放弃补偿。由北京市商务委员会主办的2018北京时尚消费月正在举行，消费月以时尚有约新潮聚会为主题，包含国际品牌发布、时尚精品聚会、时尚生活体验、时尚艺术展示4大板块，将以每周一个主题、每天一场活动的形式开展大牌新品首发、互动展览、时尚体验、新品预售等活动，活动将持续到11月16号。第5届北京国际青少年艺术周合唱博览会昨天在国家大剧院开幕，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合唱团身着节日盛装，在国家大剧院花瓣厅、新闻发布厅、公共大厅和音乐厅进行了4场合唱演出和艺术交流活动。本次艺术周将持续到明天，将全面展现各国青少年的风姿和合唱艺术之美。本月26号到28号云门二舞剧13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云门二艺术总监郑宗龙将自己儿时流连于街头市井间，学商贩手舞足蹈叫卖，看街坊邻居嬉闹，看暗夜霓虹灯闪烁，这一幕幕鲜活的事情记忆编入舞蹈当中，创作出舞蹈十三声，将台湾艋舺的色彩倾泻于舞台之上。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11月9号到11号登陆保利剧院，并开展全国巡演。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当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 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方网站或大麦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车主派对，有请易小宝登场。 十月车主大派对，尖叫福利派过瘾，居家旅行车生活百万惊喜等着你。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出京方向吉祥寺桥到黄岗桥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无论喜好古董的玩家还是专业藏家，捡漏啊那是永远诱人，多高明的行家里手也无法向人传授这捡漏的妙诀，因为捡漏啊它压根儿就是一个概率极低只可偶遇不能强求的奇迹。但其间呢也包含一个规律，叫慧眼识珠。也就是说呀，只有一个人对于历史文物文化考古等等多门类的社会学知识是融会贯通，嘿嘿，那才有捡漏的机会。否则就是真正的宝贝以仨瓜俩枣的价钱摆在您面前，也只能是跟他擦肩而过。这就是所谓的有眼不识金镶玉。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虽说这收藏有风险，出手需谨慎，但是在古玩行里边总是有捡漏的传奇故事在流传。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这捡漏的故事。那么在高林高华所著的《捡漏》一书当中，就写到了一位叫小秦的藏家捡漏的传奇故事。下边呢，咱们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虽然主要的因素是个人，但请一个好师傅也是很有必要的。咱说的这秦先生，自从有了进古玩行的打算，就一直托朋友四处帮自己找个好师傅。可请了一年多了，才遇到一位资深的行家。这位师傅呢很不简单，人家可不是一般古玩小店的小店主，更不是靠四处收东西过活的小贩，人家可是出过书的。俗话说嘛，名师出高徒啊，有这样的师傅带着，小秦这心里头就踏实了。本来这师傅是不收学生的，但耐不住小秦一而再再而三的求啊，终于勉强的答应下来了。或这一答应下来呀，可把这小秦带入了一条奇特的入行之路。师傅答应下来的第一天就给小秦列了一个书目。好师傅就是不一样，一开始就高标准严要求，不是想有好的眼力吗？那就从这基本的东西学吧。小秦拿着书目看了看，嚯，还挺长， 明清瓷器鉴定，中国陶瓷，尹留斋说瓷，还有几期嘉德汉海拍卖公司的图录。那这些书到哪儿找去呢？师傅说了，书到大点的书店都能买到，至于图录嘛，自己那里就有一些，可以先借给他看。小琴呢也不敢怠慢，当天就买了师傅所列的书，又到师傅家里头呢取了五六本图录。从此以后啊，他每天晚上都刻苦的攻读。可是这些书不比小说啊，若是没有实物对照啊，没有人讲解，就特别的枯燥。小琴前三天看看呀，还觉得有意思，可看了几天呢，就怎么也看不下去了。让师傅给讲讲，师傅脸一板，没有基本功，讲也没用，回去继续看。无可奈何呀，只好回来接着啃书吧。越看越觉得看不下去，小琴就找张白纸，拿着笔瞎画，一会儿照着书画，一会儿照着图录画。小时候他学过画画，有点美术的功底，感觉这么画来画去的比看那些字儿有意思。哎，一晃这一个多月就过去了，师傅只给他推荐了这几本书，什么也不讲。小青看书呢也看不下去，画图呢画的也差不多了，越发觉得没意思了。正在心灰意懒之际呀，忽然就传来一好消息，师傅最近打算和一个朋友一起到山西去收东西，可以带上他去见识见识。嘿，这对于小琴来说呢，当然是个又惊又喜的好消息了。可这消息啊，只让他兴奋了一小会儿，又变得无比的沮丧了。为什么呢？这些日子没好好念书啊。这是要到了山西，师傅随便指一个实物，你说说这是什么，干什么用的，解释一下。老师，要不我给你画一个得了。你干什么吃的？不是给你书了吗？没好好看。掌嘴！这要在旧社会就得这样了。幸好这小琴呢生在新社会了，但是他心里也没底呀，就跟学生要考试了似的，心里不踏实。赶紧回家温书吧，这回再看书啊，看什么都看进去了。可是啊，晚了。两天以后，他们踏上了去山西的火车。小琴没去过山西，这一路啊兴奋的睡不着了，师傅也很兴奋也睡不着。这一路呢就给他们讲讲山西的知识，从小吃到名胜，从名胜到商帮，晋商可是天下闻名的商帮之一了。他们这生意北到大漠南至海，那是一种要把买卖做到世界那么大的魄力。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把商路延伸，把理想延伸，把大量的丝茶从南运到北，又把大量的皮革药材从北送到南。到晚清的时候，晋商票号的兴盛更是让全国的银两实现了方便快捷的流通，票号成为了中国银行业的前身，晋商也因此成为了海内最富的称号。据说慈禧老佛爷西行的时候到山西，还曾经感叹山西巨商富贾的奢华。宋美龄到山西的时候也惊异于山西商家的华美。在这样一个白银滚滚如江河湖海的地方，珍宝啊古玩聚集肯定是不难想象的。要不说这师傅必定是师傅呢，见多识广，知识渊博，一开口就有如滔滔的江水绵绵不绝。小琴对他这师傅啊，那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讲着讲着，他们还真就到了山西了。到了山西，一行人也不敢耽搁，先找了一家旅馆，放下了行李，稍事休息，就直奔了古玩市场了。小琴年轻啊，没有多少积蓄，这次随师傅出来，把所有的钱都带上了，也没凑够一万。不过师傅可是没少带，这师傅带了多少钱呢？小琴不知道，但是这师傅一路走啊，一路买，可是让小琴大开了眼界了。这一件拍卖行去年卖30多万，这里才3万多， 值。那一件拍卖行去年卖50多万，这儿才8000，太值了，简直遍地都是漏。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眼看着师傅已经杀红了眼，几十万的钱款转眼之间就换成了精美的瓷器，小琴心里头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安。据说这山西也不在交通不发达的大山之中，来这里买古董的各地的古玩商也并不少啊，这里何至于东西便宜的像白捡一样呢？但是啊，他这种顾虑很快就被打消了。一直没给他讲过任何专业知识的师傅，这回居然开始大讲特讲了。你看，这个罐子是康熙的典型器，胎质细腻，修足规整，手感厚重，这都是康熙时候东西的特征。他用的青花料是国产的朱明料，青花发色翠蓝，画的图案呢还能分出层次来，这就跟国画的水墨画似的，多漂亮，要价才15000，不贵。你看那个，这是典型的乾隆瓶。乾隆器最大的特点啊，就是纹饰繁密复杂，这个时期的工艺非常的成熟了，但是有点太成熟了，太过繁复了，反倒不如早期的纯美。师傅转了一下身，又拿起一个青花的小罐来、你再看这罐，这上面写着康熙年制，但它不是康熙的，它是光绪的。光绪的很多器物底部都写着康熙的款，但是你看它这图案就分不出层次了。小琴边听师傅讲，边看着师傅出手大方的买进，有这么自信而博学的师傅，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小琴相信发财的通途就在脚下。不过让小琴沮丧的是，他只能看着师傅和他的朋友过瘾的购入，自己呢只有干瞪眼的份儿。他钱少啊，买不起呀、好不容易看上两个小件只给师傅，师傅也是嗤之以鼻，小东西要他干嘛呀？但小琴这时候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贵的东西买不起，要是再不买点便宜的，那不真白来一趟了吗？小琴就跟在师傅后边捡了3-2件师傅挑剩下的便宜的东西买下来了。买这种东西钱真不当钱，3-2件就把小10000块钱花了个大半。又跟师傅转了几家店，小琴看上了一个红釉的瓶，撇口细薄，大大的圆肚，这叫什么瓶来着？梅瓶不对，胆瓶不是，观音瓶不是，这叫什么瓶呢？小琴拼命地搜索着自己的记忆，越想越想不清楚这瓶子都有什么区别，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赶紧问问师傅吧。师傅说：“记住了，这是矾红描金的赏瓶。”哦，对对对，想起来了，这玩意儿叫赏瓶，是雍正一朝出现的造型，做赏赐之用的。但是没有看见描金呢，赶紧再问师傅吧。师傅说：“描金呢，掉的差不多了，你看这不是有个印儿呢吗？”师傅就指给他看，他仔细一看呢，果不其然，红釉上还残留着细细的金线，好像画的是一个个的小皮球，这叫皮球花。师傅又交给他，师傅就是师傅。小琴呢，真是心服口服。这瓶子底下写着大清乾隆年制的篆书，小青看了半天看不明白了，问师傅这是不是乾隆的。师傅会心的一笑说：“对，乾隆的，书没白念。”小青听着高兴，把东西拿在手里掂量来掂量去，就想买下来。师傅看他想买，就皱了一下眉，东西是不错，可是要4000多块，有点贵。师傅说贵就算了，小青把他放回了原处。 可是放下了这瓶，他又觉得有点舍不得。很奇怪，这件东西怎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仿佛在哪儿见过。难道这就是传说中所谓的有缘？忽然呢，他又想起了别的了，把这有缘的感觉打乱了。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呢？樊红这俩字儿，樊红描金赏瓶。哦，对了，樊红是怎么回事来着？他赶紧问师傅，可是回头一看呢，身后没人了，师傅早已转到别的店去了。要是现在手里有本书，可以查查就好了。真不明白，自己当初看书的时候，怎么就看不下去呢？师傅一走，小琴一个人留在这家店里。他又把这瓶子拿起来，开始犹豫，买还是不买，这是个问题。要是买了这件东西呢，自己身上的钱就只够回家的车费了。师傅说这件东西不是很值，要是遇上更值的，可就没钱买了。又一想，哎，想那么多，既然喜欢那就把它买下来吧，我看着他眼熟，没准他跟我前生前世啊还有什么渊源呢。买，倾其所有也把它买下来。决心已定，小青开始跟店主砍价。决心都定了还砍什么价啊？把店主根本就不让价，爱要不要。小琴毕竟没有经验呢，人家越是不让价他就越想要，最后琢磨来琢磨去，只抹掉了零头4000元成交。小琴的口袋是干净了，师傅和他那个朋友的钱呢花的也差不多了，三个人欢天喜地是满载而归。小琴琢磨着这回要跟自己师傅发笔小财了。可让小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回到家乡以后，师傅竟然神秘的失踪了。他的那个朋友呢跳着脚的骂他，说他把自己害惨了，买回来的东西都不对，要把他揪出去喂鳄鱼。小琴心里也有点慌了，攒10000块钱也不容易，赶紧请拍卖行的师傅给看看吧，自己的东西是不是有问题啊。人家一看，果然他拿起的除了红釉赏瓶之外的3件东西都是高仿的赝品。小琴这心里真是哇凉哇凉的呀。他那红釉的赏瓶呢也有问题吗？不知道，小琴没敢让人家看。对于这件赏瓶他可是有感情的，花了重金不说，关键是他总觉得像是在哪儿见过的，总觉得他和自己有缘。难道这有缘的感觉也是在欺骗自己吗？这感觉啊，简直就像被神欺骗了一样，又沮丧啊又窝心。他迟迟的不愿意去鉴定，他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坐在家里头啊，烦闷的翻着那些个书和图录，他想把这些个东西通通都给扔出去。但是自己的书可以扔，师傅的书可不能乱扔。师傅虽然不见了，但落井下石的事儿，小琴还是干不出来的。不能扔，撒撒气总可以吧。他就把这些图录啊胡乱的翻来翻去，忽然呢他看到了一只樊红的赏瓶，和自己买的那只几乎一模一样。他自己想起来了，自己无聊的时候曾经一遍遍的画过，他的影子呀早就印在自己脑海当中了，只是当时他没意识到。怪不得看见这只赏瓶觉得似曾相识呢，还真的以为是冥冥当中有缘呢。一个心结解开了，他顿时心中豁朗了。鲁迅先生说了，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点小事也算不得什么呀。头痒，带着红釉瓶了，再找拍卖行的师傅去。果不出小琴所料，这件东西不是乾隆的，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件东西也不是新仿的，这是一件民国仿乾隆的东西。人家让小琴呢再仔细的看看图录，果然这件东西和图录上那件樊红赏瓶并不太一样，那一件才是真正的乾隆时期的赏瓶。 小琴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是放了下来。这件东西虽说不是乾隆本朝的，但人家给出的估价也在40000元左右。 呵，买， 这可是无意当中中了个好彩头啊。 故事听到这儿啊，我想您一定会很纳闷，小琴的师傅到底是什么人呢？小琴的这次捡漏之旅是让他见好就收呢，还是真的踏入古玩行成为了真正的玩家和藏家了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从北沟乐出金花，北风浓转淡，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渡过窗，心事我了然，君子上奏比之此歌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和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真在等着你，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书看你放千朝的飘逸，就当我为你遇见你伏笔。天真在等着你，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应该了结局，如尘世的情话自此独自美丽美艳的笑。送帖落款时啊，却惦记着你啊，你隐藏在腰下里千年的秘密，细细你犹如绣花针落地，另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啊我路过那江南小镇的等你，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 年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天然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我国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陈设，他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那么在高林高华所著《捡漏》一书当中，就写到了一位叫小秦的藏家捡漏的传奇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回到家，他又想起了樊红的事儿来，赶紧翻书找吧。怎么回事呢？樊红又名铁红釉，是一种以氧化铁为主要着色剂，在氧化气氛中烧制而成的低温红釉，釉色略显橙红，虽不及铜红色纯正艳丽，但比烧成高温铜红容易得多，且成色稳定。哦，小秦看完了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事情有了出人意料的惊喜，小秦对师傅的恼恨呢也随之转为了好奇，于是他再次拜访师傅的那位朋友。到了他家，小秦才知道师傅哪是出道多年的老江湖，他这也是第一次真枪实弹的买东西，就连去山西这也是头一回。这位师傅的确算是个宝石之士，只是他一门心思的看书，几乎就没摸过实物。这回觉得自己练得差不多了，一出手打算一鸣惊人，结果却搞得个一败涂地。不对呀，他不是还写过书呢吗？啊，是写过书，但那些都是理论知识的梳理呀，就是纸上谈兵啊。小秦听得出了一身的冷汗，幸好自己钱少，幸好自己运气好。再想起师傅啊，小秦这心里头有点难过，他觉得师傅也挺可怜的。 其实师傅教他的方法呢也是对的，要不是看了那些书，要不是画了那么多图，他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是赏瓶，什么是繁红呢？要不是因为有师傅，他又怎么可能去山西呢？又怎么可能得到有缘的引领呢？怎么可能捡的这个漏呢？或许师傅也和自己一样有这种有缘的感觉，只可惜师傅自己啊太相信书本上的理论了，没有实践的鉴定，就是图财害命。不管怎么说，这位师傅还是把小琴领进了古玩行的门，虽然是以教训为开端。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小琴的故事没给您讲完，那么在高林高华所著的《捡漏》一书当中呢，藏家小琴的捡漏传奇故事还在继续。那么他的眼力是怎么练成的呢？下面呢，咱们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这个故事仍然是关于小琴的，意外的捡漏带来了惊喜，但比惊喜更重要的呢，他也带来了信心。正所谓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有了信心也就有了动力，小琴就觉得有用不完的劲儿。既然师傅已经失踪了，那也就不必再找了，师傅已经把自己带入了古玩行之门，剩下的路就要靠自己修行了。从哪儿开始呢？从瓷片开始。从此以后，小琴就四处打听哪儿有工地，只要有工地的地方就有小琴的身影。小琴自己也说，不要找我，我不是在工地，就是在去工地的路上。在工地上灰头土脸的跑了半年，小琴变得不爱说话了，目光呆滞了，看见干活的农民工兄弟比看见亲人都亲切。在当地的工地找不到什么瓷片了，他就往外地跑，上海啊北京啊他都去过。他去工地大坑里刨过，自己也刨过，也从农民工兄弟手里买过，只要是没见过的看着精美的瓷片，他就像着了魔似的不惜血本的把他们搞到手里头。白天呢，他像敬业的拾荒者一样在工地上奋战，晚上回家便拿着瓷片对照书和图录学习，要是在外地呢，就回到自己租的地下室里头住，一样的是学习。把一片片洗的也不是很干净的瓷片拿在手里头抚摸来抚摸去，熟悉它的造型，观察它的胎质，体会它的重量，感觉它的幼稚。这么说吧，一年下来，小琴家阳台上铺了厚厚一层瓷片，小琴的眼力也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他觉得呀，这心里头有种沉甸甸的踏实感。可是要想拥有能混迹古玩市场的眼力，这还只是个开始。好在小琴已经有了一不怕苦二不怕穷的心理准备，这一条路上他就是摸黑也要走到底儿。他的计划按部就班的进行着。到了第二年，小琴把已经勒得很紧的裤腰带又勒了勒，开始了他的浪迹生涯。他开始跑各地的古玩市场拍卖行，他一家一家的转，一户一户的看，他想看看自己手中瓷片的整器是什么样。那位说了，风餐露宿吗？那倒不至于，毕竟呢他家人也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小破旅馆或者是地下室他还是可以住得起的。说句套话吧，叫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鞋子磨破了就凑合着穿，裤子刮破了也没得换， 他就穿着破鞋破裤子堂而皇之的走进了五星大饭店看大拍的预展，结果差点被保安给轰出去。不过这些呢他根本就不在意，因为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坐到大拍的竞买席上，因为他相信天道酬勤。也许是上天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年轻人这种自虐式的求职方式了，所以给了他一个捡漏的机会，这个机会让小秦在古玩行扎下了根儿。在各地的市场跑了大半年以后，小秦发现了一个规律，江浙一带的人比较喜欢清代中晚期的粉彩，特别是精细小巧的这类物品，在有些店里要价不菲，在北方有不少人更看重清三代，也就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器物。因为这三代呢是清朝兴盛的时期，多出精品，这类东西在北方有的店要价奇高。这样呢，小秦就试着在南方买了几件东西，等到北方转古玩市场的时候顺带出手，把他们推荐给北方的古玩商，他也不多要钱，有的古玩商觉得不是很贵，哎，就收下了，他多少呢赢点小利，起码能挣顿午饭钱呢。等到要回南方的时候，他又把北方的东西带点回去，顺带手推荐给南方的店主，这样倒腾来倒腾去，倒腾了几次，竟把来回车票的钱也挣出来了，这让小秦的心里头异常的高兴。但是让他更高兴的是，哎，他又发现了一条规律，南方人比较喜欢精细，追求完美，东西要是有破损了呀，就会很低的价格出手，即使自己打破的东西也会卖得很便宜，甚至低于成本价。可是在北方呢，似乎就不讲究这么多了，只要东西开门，哪怕是什么冲纹磕缺肉沾上居伤，这些个东西全俱全也有人要。咱这顺带的说一下，这个冲南方称为线，一般是指瓷器器物因磕碰而造成的自口部向下的裂痕，纹一般指的是陶瓷器物除了冲线以外的因磕碰而造成的釉面或者胎釉的裂痕，磕当然就是指的磕碰了，磕掉一小点的瓷就叫小磕，磕掉一大块瓷呢一般不叫大磕，叫缺肉。瓷器也有身体，少了一块可不就缺了肉了吗？如果掉了一大块肉没丢，哎，那就把它粘回去，这就叫粘上。粘上了也不结实，那怎么办呢？过去物资不像现在这么充足，瓷器破了不舍得扔，就把破损的地方啊打个锔子，这就叫锔伤。就这样，小秦就把年代较早相对便宜的青花瓷由南向北带，把细路的清晚期粉彩瓷由北向南带，把有些伤残的南方器物带向北方，再把完整的器物向南带索要高价。这么一来一回啊，小秦就发现了有些东西的价格居然有不小的地域差价空间。这一次小秦得到的捡漏机会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种规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有了这种思路和经验之后，小秦对进军古玩行业已是成竹在胸了。小秦这么跑来跑去的倒腾货只是腿上的功夫，对于业内的很多东西并不能真正的了解，想要深入的打进行业内部还得靠嘴上的功夫。这个对于小秦来说也不是难事，因为他有一个优点，什么呢？脸皮厚。其实不应该叫脸皮厚，应该叫求知心切。不管是到了哪家古玩店，碰上不懂的问题他就问，问得太幼稚了人家冲他翻白眼儿，他也不尴尬， 问得太敏感了，人家不搭理他，他也不沮丧。逢人开口笑，过后再思量。小琴想得很开啊，只要是开店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艰辛与说不出的苦楚。人家辛辛苦苦的花了很多的精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打了多少次眼，赔了多少回钱，得到宝贵的经验，凭什么无缘无故的告诉你呀？要是有人愿意说，得心怀感恩，要是人家不愿意说呢，也十分正常。但世界上呢，还是好人多，只要走的地方够多，问店主的问题够勤，总有好心人愿意告诉你。其实最原始的路就是一条捷径，世上本没有捷径，走的路多了，身体强健了，步子快了，不是捷径的路也变成捷径了。小琴大踏步的一路前行，现在已经开了自己的店，但是道路永无止境。 听着，这努力学习，深入钻研，小琴的眼力啊，他就是这么练出来的。那么说到这捡漏，收藏历史上最著名的捡漏，不是价值连城的名画玉器，而是一叠废纸。那位说了，这废纸怎么成宝贝了呢？这捡漏的人到底是谁呢？告诉您，捡漏的呀是乾隆年间的散淡文人程伟元。他是曹雪芹的天涯知音呢。80回《红楼梦》的抄本让他对曹雪芹是心生仰望。有一次他去北京南河沿的鬼市遛早，在一处冷摊上边就发现了一沓的旧纸，上手一翻啊，是《红楼梦》失传后40回当中的10回，虽然纸张略残，但笔墨仍在。程伟元啊，只花了几个铜子儿，哎，却为我们捡回来了10回红楼，其史学文化价值不可用金钱估量。后来程伟元与高鄂对后40回细加理替，截长补短，付诸于印刷。而时下价值最高的捡漏呢，发生在2005年，在北京某场拍卖会上边，一位姓秦的业余藏家对一件流拍的清末黄缎袈裟颇感兴趣。他发现呀，这件袈裟是与众不同，往常的袈裟呢都是小块布料拼凑而成的，这件可不一般，用的是一整块的黄缎子，而且黄缎子里边呢还隐约的透出了精美的花纹和文字。眼看这件袈裟流拍啊，这秦先生没有声张。第二天他来到了拍卖公司，点名要买这件流拍的袈裟，双方很快以90000元成交。他连夜拆开了袈裟，嘿嘿，里边赫然藏着一件长2米宽1.38米缂丝的陀罗尼经背。经背呈古铜色，采用双面刻制，正反面都有缂丝纹饰，经专家鉴定乃乾隆皇帝下葬时盖在身上的御用经背啊。在2008年1月6号北京文酒拍卖公司的迎春拍卖会上，这件经背拍出了6550万元啊。说到这儿，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